去好多年，你的心却依然留在那一边。我在这里守着每一个孤独的夜，任凭寂寞泪水蔓延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你和他还在藕断丝连，让我心底的爱火熄灭，不再相信我们会有明天，一切都像过往云烟。你和他还在继续缠绵，不顾我早已泪流满面，不想一次次被你欺骗，这次真的要和你再见。被你欺骗，这次真的。